的青春光，青春哈的光，啊啦嘞，啊啦嘞，啊啦嘞， 啊啦嘞， 啊啦嘞，啊啦嘞，青春在楼兰城中哎，哥哥们海里玉满仓哎，一个欢唱丰收乐嘞，一家心相共产党。向前方，向那里前方一方，一家生活嘞在幸福外在，红尘爱情永不忘，永不忘，永不忘，永嘞。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为何还不回家乡？ 当的来喵呀喵，公

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 天上的